嚟到啦，星期五晚嘅历史启示录啊！喂，今日咧，嗱，我哋呢一个季度咧嘅最后一集啦，咁第13集啦，咁荣少咧之前就话过嘅，请个重量级嘉宾。咁大飛夠重量咯啩， 夠成吨重喺晒度， 成吨重，三个都咁鬼大只。嗱，有啊，我有我阿荣少啦，阿仙人， 系 阿大飛啦， 冇错。 好在呢个组合咧未试过一齐坐埋做节目噶， 系， 系嘛， 真系口水佬。 我啱啱我哋喺出边喺度讲紧咧，喂，我哋三个咧，是但一个入嚟，自己个吹都吹到成个几钟， 系呢个事实， 我都可以讲唔停嘅。不过咧，嗱，因为今日咧，我哋虽然就话今个季度最后一集啦，但其实咧，我想讲咧，如果有机会嘅话咧，荣少咧都会继续喺巴特喺台度边咧，可能客串啲节目咁样啦，会可能讲日讲其他话题啦， 系，即系唔系跳船啦， 冇挑选，我而家个船舱入边啊！ 喂，我想问下你会唔会到时 Facebook 揾唔到人啊？啊，会唔会所有联络都揾唔到噶？ 我唔会嘅，因为我有公司地址。 你放心，佢揾唔到 Facebook 嘅，唔用。 我唔系 Facebook， 你千祈唔好 Facebook 揾佢， 佢唔用就揾唔到我，因为我唔用 Facebook 嘅，因为我唔系好中意呢一个功能啊。嗱，好啦，嗱，咁我哋今集啦，咁我哋都会如常讲翻咧一啲关于历史嘅事件啦。咁今集咧，我哋讲嗰个话题咧，就我谂喺历史上边。就唔多人讲，但香港人就好多人经历过， 系啦， 电影拍好多， 拍好多，嗰、那个即系或者叫以嗰个电嗰、那個、背景啊嚟做电影就好多啦。嗰、那个史事件有个名嘅，叫大屠港， 系啦。 咁咧，我爸爸嗰年代咧都系偷渡嚟香港嘅，咁佢哋就唔系叫大屠港，冇一个咁文雅嘅名，佢哋叫做大屠亡潮，系啦，大屠亡即系话咧系好亡命嘅事件嚟嘅。咁好啦，咁而家我哋成日都话偷渡，偷渡你上网去 Google 一下嘅话咧，你揿偷渡咧，只会见到咧嗰啲索马里啊、北非啊，即系嗰啲地方嗰啲彩色嗰啲相嘅，但系你咧从来都嗱，即系或者我哋呢个年代即系叫做回归咗都20年有多啦，大家又想唔想象到，原来可能系讲紧喺50年前，或者50几年前，或者40几年前嘅时候，曾经试过喺国内发生一啲好多嘅政治事件啦，又或者叫做饥荒啦，啲人冇办法之下咧就逃离香港嘅。咁我哋今日就慢慢咁啊，细细咁同大家讲啦，系好去第一张图先。呢张嘢扯咗， 我去 升起支旗喎， 啊， 系呢张呢支咩旗啊？ 党旗喎，大佬呢支 啊，系啊，国民党旗， 系咯，唔系国民党旗嚟噶， 讲大逃亡啊嘛，关国民党咩事咧？ 最主要49年政权易手咯，第一批 系啊， 47年挑起国共内战啊嘛， 系啊，就佢其实咧嗰个国共内战咧就一路都打紧噶啦，只不过初头咧就国民党大共产党就叫围剿，就唔系叫战争，即系我嚼你啫嘛，我剿你啊嘛，嗰阵时可能讲紧咧个力量系300比1咁样，咁好啦，当抗战完咗之后咧，个力量咧。共产党就迅速壮大到3比1，即系三个国民党就一个共产党嗰个军队个比例啊，咁同埋喺东北入边咧好多重装备咧，咁就交咗喺共产党手中。 佢走唔切啊嘛，咪上唔切去攞嗰批嘢啊，关东军留低嗰批军火嘛。 冇错，其实又加埋苏联咧， 系 又望开一边咧，咁啊俾咗啲即系啲重装备 逆晒林彪， 系逆晒林彪啦，冇错啦。咁其实新一军咧都有。即刻飛過去嘅，不過就去咗嗰啲大城市嗰度，但到最尾咧就好似上一集講個長春圍城嗰啲事件咁啦。好，佢第二張圖啊，嗱，國民黨嗰個咧，我哋唔係叫戰敗，我係叫潰敗， 係 真係潰敗， 潰啊， 潰到個地步咧，就係講緊咧喺短短年齡之內咧，喺成個中國大。大半个江山咧就已经逆咗手啦。嗱，正常咧，我哋见好多内战咧都打好鬼多年嘅。即系嗱，譬如打比例啦吓，好似南北越咁样啦，可能讲紧系要10年8年嘅，先至 几年啦南北越。 系啊，先逆手，但系咧佢一渡过长江三大战役到淮海完咗之后咧，就迅速咧成个中国咧就 解放。 嗯， 即系我哋又叫解放啦。咁其实咧，嗰、那个台湾又叫做赤化。 唔系，佢最大镬就系、是、喂个战役，你又叫淮海，佢系咪叫徐蚌啊？ 徐蚌就唔系 徐蚌会战， 徐 佢唔 徐蚌就廖沈， 廖沈 廖沈就叫徐蚌，系啦。 佢系廖沈啊，佢三大战役 系啊， 国民党讲啦， 系啦，即系 共产党讲啦， 共产党讲啦，就平津、廖沈同埋淮海系啦，三大战役。其实一路打到南方咧，有其他战役嘅，譬如话打解放可能福建啦，广西啦，咁样都有战役嘅。不过就相对冇嗰三大。主力冚主力咁犀利啦，咁、我哋讲返我哋个大图讲先好啦。问题嚟啦，咁我哋首先讲第一个最紧要嘅话题就係话，当你中国嘅政权每一次易手嘅时候呢，其实呢我哋香港由清朝呢、這个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攞咗成个香港九龙新界之后呢，即係英国佬啦，咁、其实一路以嚟呢对于国内嘅状况呢都係维持住一个态度嘅。就话你嚟，我唔阻你，因为佢嗰阵时签条约讲明嘅，如果中国有人嚟嘅话咧，我哋不能够封关。 嗯， 系啦，呢个系写明嘅条约。好啦，到一路以嚟咧，就算由清朝转咗做国民党执政都好啦，1912年啦咁执政啦，佢哋依然都系保持住呢一个嘅状况嘅关卡嗰度系。有港方嘅关卡，亦有中方嘅关卡， 自由进出， 系啦，自由进出嘅，即系求其你俾张证，咁走啊， 德国人系， 系啦，即系冇任何嘅留难你啊，即系唔会话好刁难。但当然啦，你梗系唔可以带啲走私物品啦，即系例如你带啲香港唔容许你入境嘅嘢，咁梗系唔得啦，你带啲大炮嚟咁样唔得啦，咁即系阻截住你啦，即系基本嘅一个海关咁样。 好多大陆啲机构啊，或者学校抌个印，你都系落到嚟 嘅，系冇错。其实甚至 自由出入啊！ 我睇嗰阵时睇《十月围城》都系噶。你嚟香港做乜嘢啊？问我拜山，拜山咁哦好啦，咁即咁噶咁其实个都叫宽松，都叫自由嘅。好，去到再一张图啊！好啦，嗱呢一张图咧就紧要啦。咁大家嗱认住呢四条路线望一望先啦。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因为呢张图咧，我哋阵间第二节咧，我哋会再出多次嘅呢张图，系啦。咁好啦，呢四个路线咧就讲紧咧佢哋偷渡嘅唔同嘅路线啦。好，翻嚟先，系啦，大家望一望得噶啦，因为阵间仲会睇嘅呢张路线。好啦，咁嗰阵时候咧，你迅速赤化咧，会导致一个问题产生嘅咧，就算我系一个国民党嘅军人。我想走啊！我想离开，但系你赤化得咁快，你解放得我走唔到啊嘛！ 梗系啦。 咁好啦，咁嗰阵时候咧，当1849年咧嗰个状况迅速变化嘅时候咧，其实喺嗰个关口咧，本来国民党嗰个海关咧，啲人都撇咗。 就喂，大佬，佢走得摩或者走唔切， 喂，大佬嗰边南下紧啊嘛， 咪咯。 咁嗰阵时候咧，英国政府都惊咧，就话喂，虽然话和平咗之后咧，同埋国民党一个默契咧，就话其实英国都照样系管理香港嘅，但系佢就好惊中方，即系话嗰阵时嘅共产党啦，会迅速南下，将个军事力量推过深圳河，所以佢哋咧都集结咗一小部分，即系喺新加坡啊、马来亚咧抽调嗰啲精锐嘅军团咧嚟喺嗰个防线度驻扎嘅，结果去到接近布吉嘅地方咧，即系而家深圳嘅二线啦 吓，冇二线啦， 系啦， 之前二线 啦，之前二线啊，呢啲所以你嚟就好啲啊，即系你即刻 取消 矫正咗我啦 吓，冇咗个二线关九 年， 系啦，即系总之嗰个去到布吉嗰度咧就停低咗啦，就唔再南下啦，即系周恩来咪就都嗌唔好再落去啦咁样，咁就派咗一啲小部分嘅军警啦，就嚟到接收咗呢个深圳啦，系啦，咁就维持治安啦，咁就相安无事嘅，咁好啦。嗰阵时解放初期，又或者叫建国之初啦，咁毛泽东都觉得算啦，我哋望开一面啦，我哋个关卡度宽松啲啦。咁如果真系有国民党嘅人好忠诚嘅一啲党员，或者好忠诚于蒋介石政权，又或者佢哋本身系靠呢个政权而揾食嘅人，放佢过去啦。唔好留佢啦，我费事你上得打游击啊！ 唔系费事麻烦， 麻烦 一阵你反抗揼你又麻烦， 系 又损耗个成本效益太大， 冇错， 系啊， 兼且唔够食咧， 系啊。 咁好啦，咁我哋讲翻咧，以前咧 喺个边界上面嘅人嘅生活系点样呢，就好得意嘅。即系而家大家想象唔到嘅。譬如话我喺打鼓岭村，咁打鼓岭村讲緊喺南边㗎嘛，喺我哋广方个界㗎嘛。嗯、 天气最冻嗰阵时你知边度系打鼓岭。佢就会补补。 同埋以前呢水浸啦。 打鼓嶺水浸同埋寒冷天气报告。 啊、 就会知 打鼓岭。冻死啲菜㗎嘛。 系、啊、敏感度同呢个沙头角交界。 系咯、 啊。系、嗯、咯。咁、那个位置呢，假设打鼓岭村啦。佢哋有啲人耕田嘅时候咧，可能孭埋啲锄头咧，就可能去到黄岗嗰边咧， 系 对角对面或者敏感度对面咧， 敏感度 嗰度有田嘅、哦嗯，即系嗰啲村啊，咩罗芳村啊，嗰度可能有田嘅、哦，咁去嗰边耕田，因为对于佢哋嚟讲，深圳河系一条乜嘢咧？咪一条河啫嘛， 系啊， 最窄嘅河面得两米，行、 嗯、 过去得啦，多只牛行过去啦，吓、嗯，又或者调翻转头喺深圳方面嗰啲村咧，又有啲田地咧喺上水啊，喺粉岭嘅、哦， 系啊， 佢就会拉只牛过去咧，就耕田耕完田就翻屋企嘅，即系其实个田同埋嗰个村系交错咁样去运用嘅两边，系、嗯、啊，因为你知啦，啲早田早地咧，可能诶、你都未签和约，我哋啲地田地都系对面噶啦。 即系而家姓文嗰啲咧，即系新界姓文，譬如落马洲黄巴嗰啲咧，其实全部都系江夏人嚟、 嗯， 即系深圳嘅江夏、 嗯。 其实咧，好多江夏即系深圳嘅人系、 嗯、 有香港身份证， 系 其实互通 互通。嗯系啦，跟住好啦，到49年之后啦，咁有转变啦。但对于一般嘅农民嚟讲，喺度住开嘅居民嚟讲咧，咪一样，我都要耕田噶成啦。好啦，直至到咧1951年嘅2月15号咧，就发生变化啦。咁咧，共产党就觉得，咦，唔掂啊！我哋咁样俾你冇掩鸡笼，出出入入咁样，咁你国民党嗰啲嗰阵时喺香港好多势力喺香港噶嘛， 条颈令全部都系 嗰啲叫特务咧，双十啊，双十暴动啊，咁啊，其实我想讲嘅呢件事，不过迟啲先啦，有机会我哋再开 season two 再讲啦。咁跟住就过咗惊佢哋越境过去呢、這个翻大陆嗰度咧，就做啲 插交战 啊、拆反啊，即系总之做啲间谍活动。其实真系有嘅，系有啲人系翻去咧，又炸爆啲铁路啊，又走去咧嗰啲。民兵斩光地方啊，怼冧啲民兵系真系有噶，系暗杀啊，专门系杀嗰啲共产党嘅干部。总之你杀得越高嘅话咧，咁你嘅奖金越高嘅。 哇，嗰阵时就多得佢啦。 嗯， 我哋翻乡下，每逢过桥， 嗯， 过亲嗰啲地，一定有个解放军喺度守，一定架车一定要上车，成车人望过晒先过得嘅。逢系桥都有嘅， 系 即系我讲七几年、六几年嗰阵时翻乡下，依家个彩你都傻啦。嗰阵时唉，好烦嘅。 系啊，所以咧，其实成个状况咧都基于呢个安全考虑啦。第一，第二样嘢咧，我觉得呢个政治原因就系因为50年咧爆发咗寒战，咁好明显，共产主义阵营咧就一面倒就全部呢个共产即系中共咧就倾向苏联呢边，咁就变咗同社会主义同埋呢个资本主义阵营咧就对垒啦。咁、其实香港系一个好明显啦， 资本主义 啦，咁就希望有分隔喺度咧，唔想你咁容易影响到我。 喂，咁又唔系，如果即系多得寒战啫。阿林彪啲军队四野啲军队操到去深圳噶啦，准备过嚟接收香港啊，大佬。 其实就唔会嘅，佢都唔会，因为佢都讲明咧，唔想同西方世界咧咁多嘅冲突。 嗯。即系有啲人，系啊亢奋嘅时候，乜都做得出噶嘛。 咁嗱呢件事咧，我哋喺1967年咧就会见到咧，其实佢哋亢奋到阶段有沙头角枪击事件咧，佢都压制住嘅，系啊。咁啊毛泽东同周恩来啦，亲自就下令啲人唔好搞一阵啦。1967年嗰阵时候，即系由呢度开始讲到咧，其实佢哋都唔系好想香港系即系收翻嘅，希望喺。呢、這个同西方世界咧有一个接口，一个叫窗口透 气。大佬佢再封佢点搞啊？佢 冇 封闭噶嘛，佢唔搞嗰个窗口有鬼食。 因为 边有物资入，我都冇啊，冇物资入啊，直情系。 系啊，咁你葡国嗰边即系澳门又唔系咁成气候咧，咁你香港系一个主要嘅一个我哋叫做， 同埋佢哋识做生意， 活动中心系啊，同埋佢哋有交换情报咧，喺嗰度佢收到好多资讯咧，你之前资讯。唔好似而家有卫星睇到你嗰边做乜嘢，唔知噶。如果唔透过呢啲渠道咧，买埋啲消息咧，其实大家都唔知道大家做紧乜嘢。所以嗰段时间咧，你话嗰个 劍拔弩張嘅狀況咧，都幾強烈嘅。即係話我哋每一樣嘢都有個好深嘅政治考慮。個深嘅政治考慮就唔係話食唔食到飯，係會唔會引起戰爭。呢一樣嘢好緊要。咁嗰陣時候咧，國民黨咧真係擺咗好多嘅資源喺香港從事呢個間諜活動嘅。咁到後來咧，就當然慢慢瓦解啦啲力量，到而家。反而你是亲国民党，就人哋觉得你是比较亲共。 唔系以前亲共有个名俾佢咁啊，左仔噶嘛。你一亲共就叫你左仔，好似个身份低啲咁。 系冇错， 系低啲嘅，系啊，因为我老豆都做过同乡会左派个主席。 即系你好似拍电影咁呢啲左派电影， 系啊， 中联， 即系话中联，即系你会觉得呢啲系低一啲嘅， 系啊，低啲嘅，佢档次低啲啊。而家个讲法系， 甚至明星都系噶，譬如 石慧富奇， 石慧富奇，富奇系咪最出名啦？影埋幅相啦，揸住本红宝书啦。喂，讲下咧，十五分钟，好取得我哋。OK， 第二节翻嚟继续讲。